见到阿弥陀佛了啊，主要记住你生的是凡身同居土，十报庄严土没分。什么时候到十报庄严土呢？到不二法门的时候才入十报庄严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现在如果能写分别写执着，现在就是不二法门，那么我们这个念佛求往生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十报上庄严土，上品上生。你要晓得省多少事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按部就班，从凡圣土到方便土，再到十报土，这个时间要好长好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握补，可以把时间缩短。换一句话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切事无是无非。晓得这一个观察到一切万事万物，没有一定的是，也没有一定的非，无是无非是。说的什么呢？样样不执着。在境界里面学的事事不动心。那么这个是智慧呀，虽然不是佛知佛见，这是接近佛知佛见。行门里面一定要慈悲一切，恭敬一切，利益一切。虽然这样做法绝不着相，为什么呢？知道无是无非是。天天修福，修的是三轮体空，这叫称心的福报，福慧双修啊。要这样修法，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去做。在大乘菩萨法里面，大乘菩萨是以孝顺心为基础。孝顺是戒，那么换句话说，大乘菩萨无论见什么人都是用孝顺心，孝是什么？是一体啊。何为孝心？孝心是一不是二，这就是孝心。你看孝的那个字，中国造字是有学问啊，上面是老，下面是个字啊，这是两代，两代合在一起是一，当中没有界心啊，没有代沟啊。这个代沟是外国人才有啊，中国人没有啊。所以孝心是一体之心啊，顺心就是普贤十大愿王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顺心，孝顺心呐。 如何能与众生做冤家做对头呢？啊，欺罔一切众生呢，那是违背了法性，违背了真心。这个就佛经里面叫颠倒形式啊，颠倒形式尚且不可，那颠倒学佛还能成就吗？宗史意是讲义理，这个宗史凡是这个义理浅的，从始就可以能见到宗，由宗不昧始，这是讲义理比较浅，一下就能看通，道理太深一下看不透，不识现学之人所能够测度的，所以说这是不知其动啊，亦不知其实，所以说一时惶悚失其所守。论言文章也确实好啊，把当时在会大众啊这些状况可以说都描写得非常淋漓尽致啊，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在会这些大众的表情啊，那么实在说呢，如来把这个深意的宗旨啊是显示出来，说真的本是妙理，这楞严前面我们读到妄为色空啊，聚于文间啊，第一卷我们念过的啊，如果用唯识来讲更容易明了，一念不足而又无明，这是从真起来妄，无明不觉分三系，这就是妄为色空，以及见闻，见闻觉知是三系相里面的转向，色空是三系相里面的境界相，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个道理的开始，是意义之始啊！佛在前面说过，佛见即缘，见是讲见性啊，就是见分；缘呢是讲万缘，是讲的相分，见相两分。缘是菩提妙境明体，缘是它的本源。它本来就是真如本性清净之体，是义之宗啊，我们也是在初学的这个地位上， 可是我们有信，为什么呢？读到楞严经这么深的道理啊，给诸位说，这是说宇宙的开始啊，宇宙人生的开始以及归属啊。在今天一般的时候，在宗教上讲，在哲学科学里面讲，最大的问题，你看看世界上这些宗教家啊，这些哲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人能把这个开始给这个终末的这个真相说清楚？没有一个说得清楚，没有一个说的时候能叫我们心服口服。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宗教家说不出来了，找不到这个宗旨了，那怎么说呢？上帝造的，上帝造的就是开始。那我们再问，那上帝是谁造的呢？这个问题又来了。佛法里面说的这么清楚，佛法的好处并不是佛给我们说说，你听懂了，听懂了就算了，不是如此，要我们自己证实这个境界。证明什么？证明整个大宇宙原来就是自己。心与虚空变发界，原来是自己的化身呐！化身是有吉祥啊。法身是离体呀，没有变之前那叫法身呐，变了以后的那就是化身啊。经常讲的是千倍一化身，还算多？不算多啊，无量无边的化身。到这个真相，心就定，心就平静，什么境界也不会动心。虽不动心，什么境界都明了，决定不迷惑。这是我们一般叫佛知佛见啊。这个时候的行为都叫做普贤行啊，华严经里面所讲。普贤行也给诸位说说是。就是用今天这个经义给诸位说，无是无非是，是普贤行。这是平等心，是清净心，是真正的慈悲心。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来知其混律变觉，心生怜悯，安慰阿难及诸大众。那么佛看到这些初学之人心里面有惊疑不定这种态度，生起怜悯之心，那么来安慰他 那些已经证得五漏的，当然他们懂得，啊，那些就不必说了，啊，那么这个安慰呀是必要的，啊，佛就说了，说诸善男，无上法王，是真实于如所如所，不狂不妄，非莫切离，四中不死，搅乱论义，如地四维，无天爱慕啊！啊，那么佛这几句话，真正是苦口婆心啊，劝勉我们大众。开头几句话跟《金刚经》上讲的无余意思是一样，令我们升起清净的心境。无上法王是佛于法自在的一种称号，意思是说佛的言语句句是真实，如说如说，如就实际上境界是什么样，佛就是这么这样说法，绝没有是说偏一点或者是漏掉一点，没有，不增不减，这才叫如说。这是叫真实语啊，不狂不妄啊，狂是带着夸张，没有这个意思，妄是不实在啊。正是《金刚经》里面讲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是一样的意思。非莫切离的，啊，这个莫切离是指印度当时的外道，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念到的这个迦旃毗罗之徒，啊，那么他们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解议论，啊，说有四种不死，搅乱议论呐，啊，他这个四种呢，是全是模棱两可的，啊，四种所是一变一恒，啊，恒是不变的，啊，就是又变又不变。啊，又一生一灭，一有一无，一增一减，啊，这些议论都没有见到诸法实相，啊，在诸法实相里面佛给我们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长不断，中观论里面八部中观就从这建立的，啊，中观也是当时破外道的，啊，所以佛所见到的是真实的。啊，我们眼前的境界为什么变成这么混乱？诸 位要晓得，不是境界乱了，而是我们心乱了。正像六祖大师的《风帆床堂》里面观风帆一样，不是幡动，不是风动啊，人的心动啊。我们现在天下乱了没有呢？ 乱， 乱得不得了。是天下乱了吗？是境界乱了吗？不是，我们的心乱了。如果你心是在大定当中，你一看今天这个世界不一样，绝对不相同。你所看的这个世界，也诸位说，还是清净即灭相。你即使看到这个境界是清净即灭相的，证明你自己解脱了，你得大自在啊！清净即灭当中，找生灭了不可得，找来去了不可得，找生死也了不可得，找反身也了不可得。这是一尘究竟说法啊，学佛一定要立志愿，须发菩萨啊，要精进，要努力，要学最上乘，后面两句如地思维啊，无天爱慕，如是叫做我难，以及再会的这些幼学的大众啊，地是第十啊，思维佛绝不会呀辜负大家的，无天爱慕啊。学生对老师有仰慕之心，老师对学生有爱怜之意，这个爱慕啊，也把师生这个一体的关系啊，行之于言辞之间。那么十方显现到这里是第八段，可以说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逐步逐步接近到波尔法门，接近到真实法了，纯真无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关节，这一关突破了，境界就好。我们今天就刚刚到了这个关节上，能不能突破呢？能的。底下文殊菩萨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方便，文殊在大会当中代表智慧第一，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头这一段呢，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再讲好了啊。这是到精彩的部分了啊，这就是要发明两种境界啊， 是非之意啊，就是完全给我们讲啊无是无非的道理啊。可这个道理啊确实是很深啊，在一般的时候是不大愿意讲，为什么呢？怕大家发生误会啊。误会到什么呢？是非都没有了，那是不无因果，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最怕是曲解啊，程度不到告诉你有是有非，有善有恶啊，这是到最高的阶段告诉你完全讲纯真的真如本性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可是见了心才有真受用，不见心呢要使执着这些东西心里还是有是有非，并不是无是无非的境界啊。听了佛说无是无非是好，心里马上就有一个无是无非是，还是有啊啊，并没有到这个境界，要自以为到这个境界了，那是要吃亏啊，会堕落的啊。所以就是诸佛菩萨确实证入这个境界了，人家在行持上还是守戒律，还是守清规。既然无是无非是了，他为什么还守？这就叫大慈大悲啊！佛法不坏世间法，最高的境界绝不破坏那个幼稚园的制度啊，不能破坏。你是在吃饭了，那小朋友一定要拍拍桌，好，这大人上去啊，我也跟你拍拍桌，哎，拍掌，这对的吗？哎，你要不肯，我说那他都不肯，我也可以不要了，那秩序不就乱了吗？啊，所以就入那个境界的时候，就要守他的规矩啊。那么这个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叫大慈大悲啊，注意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那么理念一定要懂，不懂怎么样？不懂你固执啊，固执的是呢二层的之间啊，这个之间破不破的是在我们大乘法里头不能明心见性啊，在念佛法门里面讲是决定不能证得理一些，这个亏吃太大了啊。要晓得这个四一心与理一心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好像差距不大，但是在西方世界中差距太大啊。西方世界这个方便有余土的进一级到这个十宝庄严土是要费相当功力，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大差距啊。那么那个理要懂得啊，最高的理论要懂得，最基础的规矩要守定，礼是圆融啊，礼是无碍啊，啊，先学礼是无碍，不要学事事无碍啊，事事无碍，等到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十宝庄严土里面，再事事无碍啊，十宝土以下了，礼是可以无碍。四四还做不到啊，四四无碍是就有麻烦了啊，你自己没有麻烦了，众生有麻烦了。